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在今年春节之前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节目里介绍过二月份春节档期的几部主打电影。那2018年电影的春节档期可以说已经是落下了帷幕，现在也是时候来总结和盘点一下了。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二月份的电影票房开始聊起，也来着重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部作品《红海行动》更多的幕后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回顾春节档期和整个二月份的中国电影市场，想要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就是破纪录。相关数据显示，从今年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七，7天累计票房高达63.66亿元，大大超过了2017年春节档的成绩，创造了新的国内历史记录。创纪录的还不止于此，大年初一全国的单日票房超过12.6亿元，打破了全球单一市场的单日票房记录，中国电影史上单日最高票房由此诞生。二月份结束之后，回顾整个月份的电影票房成绩，又实现了一个历史突破。来自电影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28号下午3点40分，中国电影内地市场二月的票房产出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这不仅是刷新了去年八月暑期档的单月票房记录，更是打破了北美市场在2011年7月创下的全球单月票房市场记录。可以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二月，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电影票仓。有人说，春节看电影现在也成了一项新民俗，大年初一走亲访友，除了聊聊家长里短之外，电影也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门话题。而且今年是亲戚朋友纷纷抱怨电影票有点难买，电影院人数太多。有位来自成都的观众就说了，想带孩子看场电影，结果大年初一当天订票根本来不及，几个影厅都是满场。最近几年，春节档期逐渐成为了国内最受瞩目的电影档期，这春节档的票房天花板到底是多少，还真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放在以前，100亿这样的数字大家是想都不敢想的。那为什么春节档期可以如此火热？除了电影质量高以外，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是挖掘出了更多的新兴市场和观众，其中就包括那些一年只看一两次电影的群体，他们几乎都会把这个机会留给春节。与此同时，部分影片针对3-4线城市的营销也是市场成功的重要因素，比如《唐人街探案2》就开通了《唐人街探案2》高铁专列，把电影元素贴上了返乡的列车。春节期间大量人群返乡，3-4线城市的居民成为了观影的主力。今年春节档观众的口碑也成为了影响票房的重要因素。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李道新说，春节档电影在题材上做到了可喜的突破，没有任何人规定春节期间必须放映和观看喜剧性的合家欢电影，档期是可以兼容多种题材和类型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满足特定档期内不同受众的观影需求。这话说的没错，我们在春节前也介绍过大年初一当天上映的4部重点影片， 这其中《西游记女儿国》和《捉妖记二》可以算是合家欢的类型，但是回过头来看票房成绩的时候，反而是属于悬疑侦探喜剧的《唐人街探案二》和军事大片《红海行动》票房更胜一筹。尤其是电影《红海行动》可以说是今年的票房黑马，它一开始的排片率并不高，但却凭借出色的口碑逐步赢得了观众的支持。李道新评价它是有血性高爆点的主流军事大片。导演徐峥也评价说，整体的感官绝对是世界级别的，除了动作战争场面，更难得的是看到演员们的训练成果以及克制的表演。其实我们在节前也已经简单介绍过《红海行动》的一些拍摄故事了，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继续深入了解一下这部代表着中国军事片最高精尖水平的作品。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前几天，电影《红海行动》的主创人员和专家学者们坐在一起，举行了一场研讨会，总结了这部影片的成功经验。主创们也分享了不少拍摄的幕后故事。对于电影《红海行动》来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这部影片最重要的一个定语。时间来到2015年3月27号的下午，中国传动网上发布了一则通知，因前一日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开始在也门展开空袭，从27号起，中国海军舰艇暂时停止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目前尚不确定海军护航任务恢复时间。这一举动是自2008年底中国海军赴亚丁湾护航以来的首次暂停。消息发布之后，舆论的猜测和讨论不绝，中国军方却始终保持着沉默。29号深夜，英国媒体发现暂停任务的中国军舰停靠在也门亚丁湾，而31号上午，中国官方正式对外宣布行动圆满成功。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从26号的深夜接到命令到30号短短五天时间内，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临沂舰、潍坊舰和微山湖舰避开了全世界的目光，顺利撤离了在也门的571名中国公民。1000多天之后，以这次的也门撤侨事件为背景的电影《红海行动》在全国公映。影片上映的第一天票房成绩排名第四，到了大年初七就坐稳了单日票房冠军的宝座。截至3月3号，红海行动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28亿，网络评分也达到了8.5分之多。红海行动的导演是林超贤，而与他合作的演员曾经送给他一个外号魔鬼导演。此前拍摄电影激战和破风的时候，林超贤导演自己就成了拳击和自行车运动高手。拍上一部《湄公河行动》的时候，他和几个同事深入金三角考察毒贩真实的生活状况，这并不是他在寻求刺激，而是在身临其境地体验那种危险，从而通过镜头将这份紧张感真实呈现在银幕上。也正是因为《湄公河行动》取得的傲人成绩，当海军方面希望把也门撤侨事件搬上大银幕的时候，林超贤成为了导演的不二人选。2017年2月，《红海行动》在非洲西北部沿海的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正式开机，历时4个半月的拍摄之后，转战回国，在广东湛江继续拍摄，最终在7月的海南三亚杀青。由于片中主要的战争场面都是在摩洛哥实景拍摄，这就要求剧组必须具备强大的掌控能力，比如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拍摄大批市民撤走的场景。剧组的规模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国会大楼前的主要街道上动员了1000名当地的群众演员，人们挤在一起把街道围得水泄不通，连当地的火车总站也暂停服务以供拍摄。同样壮观的场面还发生在著名的卡萨布兰卡， 为了真实拍摄街站的混乱场面，卡萨布兰卡市区内几条最繁华的街道也首次为电影拍摄而封锁。作为资深的枪械迷，林超贤让《红海行动》的拍摄现场变成了一座大型武器仓库，各种经典枪型的接连出现，让军迷们和今晚吃鸡的游戏迷们如数家珍。不过这些浩大的枪战场面也给演员的拍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次 NG 就意味着几百个人都要重来一次。饰演观察员李董的尹昉就有这样一次失误，他说，我有个车里拿枪的动作，因为空间狭小，在拍摄前我还特意练了好几遍，结果一开拍枪拿反了。在那样的大调度下，导演是无法直接从现场看到这个细节的，尹昉只好主动向导演坦白错误。当时林超贤听完并没有说话，只是叹了口气，指挥所有人再来一遍。而尹昉觉得导演的不满和失望比直接骂我还让我难受。这里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总结了二月份春节档期的电影票房，也来着重介绍其中的一部作品——电影《红海行动》的幕后故事。导演林超贤介绍，影片中的大部分场景都是在摩洛哥的沙漠中拍摄，当地的地表温度达到45到50摄氏度，湿度不到20%。我们的剧组每天吃饭都是拌着沙子。在这个环境下，大部分人住了半年，我跟一些工作人员住了一年。环境如此艰苦，林超贤却从没有因此放松对质量的要求。主演杜江介绍，影片中有很多在沙漠里开车的大全景，演员根本没有露脸的机会，但是导演还是坚持让大家坐在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杜江感叹说，可能在电影里只会出现一两秒钟的画面，我们却要花3-4天的时间完成。我们不是拍了一部战争片，我们真的是打了一场硬仗。为此，杜江还亲自询问导演，有没有心疼过我们这些演员啊？导演非常笃定地回答，没有。不过，时过境迁，杜江却非常感谢导演。他说，都说林超贤导演是个魔鬼导演，很虐待演员。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份虐待，让我们每个演员都非常安心地把自己交给他，全情投入在电影里。在影片的整个拍摄期间，受伤对于演员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比如饰演通讯兵庄宇的麦亨利，一场戏拍完发现自己裤子上渗出了血迹，才发现膝盖被划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而作为蛟龙突击队队长的张毅，拍摄时因为踩到了爆炸后地面的玻璃残渣，意外滑倒，脚踝骨折。杜江也在《杜江战地日记特辑》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记录了不少幕后故事。他说，在第一天训练中，我就因为动作有一点不规范，被罚做了80个俯卧撑。但在这样的训练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军人。为了培养团队意识，教练规定在训练中一人犯错全员受罚。蛟龙突击队的演员全员是在汗水中不断地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完成了从战场新兵到合格特战队员的急速蜕变。其实不只是演员，连导演自己在拍摄时也时刻面临着生命威胁。大家很难在拍摄现场的监视器后找到导演的身影，他总是冲到前线，不是在航拍的直升机上，就是在飞驰的摄影车上。有一次导演乘坐车辆在沙漠里跟拍坦克，因为车速太快，一个急转直下就翻了车。剧组的工作人员急忙赶到车旁，把头破血流的林超贤从车底拉出来。导演刚一起身，就向身边的人说，没事，再来一条。直到拍摄结束之后，他才去医院拍了 X 光片，发现两块颈椎的骨头移位，至今对他的日常坐姿仍有影响。导演说，我没办法停下来，我一停所有人就都要停下来等我，我的演员都是在带伤工作，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到。 正是因为拍摄《红海行动》经历的艰辛，让主创们建立了像战友一样的感情。拍摄过程中也有苦有乐，比如主演张译就在网上娓娓道来了一段他的非洲种菜经历。在拍摄期间，张译在片场酒店的阳台上种了不少蔬菜，他这样写道：非洲这边也有青菜，但是数量品类都极少，味道也比较奇特，普遍发苦，于是种菜的想法由此诞生了。从准备工作到实地操作，再到容器、工具、土壤、阳光、水分等，张译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摩洛哥片场的非典型菜农生活。不过最终什么情况呢？答案是这些菜啊全蔫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不少《红海行动》的拍摄花絮，几位饰演蛟龙突击队战士的演员也分享了他们的幕后故事。不过在这部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物，他虽然不是战士，但依然是英勇无畏，他就是海清饰演的这位战地记者。从国民媳妇儿到战地记者，演员海清也和大家分享了他的演艺心路历程。我们就从海清的口述文字中节选了一些片段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海清是这么说的：演员这个职业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不可复制，这个戏我演一个战地记者，下一个比如说我演女法医，你没有办法用对战地记者的这套理解用在法医上面，又得重新开始。这个法医是什么样的性格？他跟人说话是温柔的吗？他切牛肉的时候是冷酷的吗？你到角色的这个过程就是表演，很享受。之前接黄磊老师的深夜食堂，我演一个将近60岁的大妈，我说黄老师您确定吗？你让我演，我这么漂亮为什么呀？他说你来吧，别啰嗦了，找不着别人了，你快过来帮忙。那个戏对我帮助非常大，我真没有想过我可以演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因为我之前对这个病不了解。别看那个戏我只拍了一个星期，出来就两集，我做了大量的准备。什么原因？他最初的反应，他对这个地点突然的不认知，时间的不认知，到人物关系这种不认知，其实那是耗我心血非常多的一个角色。最后呈现出来，哎呀可以呀，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褒奖。很多人看完以后他会说，能让他们想到自己有这种病的亲人。这次《红海行动》我在接这戏的时候只知道演个战地记者，接这戏太快了，一个星期内就飞到了，很多案头都没有办法准备，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女的经历了什么，要这么跟恐怖组织干到底，没有钱，没有后援，没有人脉，没有枪械。我说她是一个四无人员，但几次把自己置入到险境，她都还要做这个事，我想不通啊。我特别敬佩两个职业，一个是军人，一个是战地记者，两种都是置自己的生命于险境的，为了他人的生命和国家的安危。我父亲当兵，军人身上的这种使命感、责任感对我来说都有了很强的吸引力。后来导演见了我，跟我讲这个故事，她的丈夫和孩子在之前的伦敦恐怖袭击中丧生了，我才明白。但是从明白到了解到掌握还是有一个距离，她的背景、她所经历的事情和她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任务，我觉得离我真远。我就让司机带我到当地的小街小巷，看到一家很破旧的小旅馆，我觉得是和角色各方面都合适的一个环境。那里面各色各样的人，做买卖的、旅游的、学生、小混混，我要把自己置于那样的境地才可能离他近一些。跟来旅行的人聊天，跟背包客聊天，跟做生意的聊天，待了一个半月我心里就踏实了。我老觉着人生就像打升级游戏一样，总有一个终极目标。我从七岁开始希望做演员，中间也会有游离，也会跳舞，也会生孩子，也会想过放弃。 但是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潜意识里面，在你做决定的时候噌的跳出来，就是很想知道表演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经常会形容表演实际上是推开一扇门，你看到那个房间是什么样的。很多人都推开了，看到了，有的人只到门口，有的人在路上就离开了。我就很想推开那扇门，用一个个角色去看，去真的明白表演是怎么回事。海星的口述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点时间，咱们再来重温一下电影《红海行动》的同名主题曲。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战舰之上列队起航，准备起航，离开军港，奔向海洋，开始巡航。 完美表现才能搭配这个称号， 在我肩上带满那些特殊荣耀， 只是等待被需要。 是不是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胸膛纹路苍茫。 颠簸，心路苍茫，扇动翅膀，它却不响。会不会在远方刮起风，借我一盏烛火，点亮你的轮廓，思念透明以后，赋予一纸传说，回忆任它残破，可能终会残破。来年后谁人还记得我？爱是一盏烛火，明灭会有影。点亮你的轮廓，思念透明一样。